相识，麦庄的烟火，忍住眼泪才能看清烟火。是否想要问空荡荡的我，用幸福去心值不值得？选择这颗你是不适合。